希望你永远是最幸福的孩子。

相同，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就算有苦衷，点滴精彩不言中。请看那时间如风，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 回在岁月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进新感觉里，让我一生的喜旅漫游经过。 喂，你好吗？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诶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OK。 时间如风，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人从此心里轻松。 徘徊在岁月里，愿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进新感觉里，如让我一生悲喜旅漫。 时间如风，虽然那人生太匆匆， 愿我一生悲喜旅漫游经过。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句子，那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不太多见的一首国语混搭粤语的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这两个经历了华语乐坛最繁华的一段经历的两个音乐人，他们对于音乐本身的感叹和感情，所以才会选择彼此最自然的语言和状态。 北京时间10点整。